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新奇，我国铁路部门调整部分线路高等级级别票价，现全国部分时速200到250公里的动车组列车的一等座票价已经上调。中消协发布儿童玩具消费警示，提醒家长小心五类危险玩具伤害，特别警惕近年来在网络电商及学校幼儿园周边热销的磁力珠。维珍航空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表示，他正在接受宇航员训练，希望在近期开始他的第一次太空旅行。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说，新德里今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7摄氏度。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获悉，2018年将为1000名高精尖行业技师提供免费岗位提升培训。北京昌平为企业提供1:1法律服务，服务内容包括防范化解亚市与入市商户之间、商户与商户之间、商户与客户之间的各类纠纷。超级精品爆笑网剧《大力金刚》近日开机，除了之前宣布的喜剧明星王宁、王成思之外，赵本山女儿也将加盟演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喝一杯品尝你的美，

刚才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成全》。都说林宥嘉版本的《成全》让人听到痛到不敢爱，因为他的版本唱出更多的是扎心的痛和委屈，成全了他人，自己却遍体鳞伤。林宥嘉的歌总是那么让人痛到骨子里的感觉，不管是嘴硬的说谎，还是无奈不舍的我爱的人。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 Bruno Mars Marry You， 直白的歌词和欢快的旋律表达出人们对爱的记录，让我们仿佛置身婚礼现场，感受极致的疯狂浪漫。最近英国哈利王子和他的王妃梅根近日在温莎城堡圣乔治教堂举办了盛大的婚礼，而阿娇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身边的很多人不禁喊道，想要结婚，想要结婚。其实不仅仅是看到公众人物结婚，看到他们浪漫的婚礼现场，就连听听下面这首歌，都有一种想再谈一次恋爱的冲动。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主持人亚威。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旅行方式正在发生改变。五六年前，大家的出游还是以旅行为主，男女朋友或者三两闺蜜一起跟着旅行团走马观花的参观景点，几天之内辗转好几个不同的地方。

Somebody gonna tell you when you miss this pass. Don't get down with the pot, pot, pot, pot, say. Tripping them in the back, gotta hit the gas. They lock my stare, get me there. Top off the juice, gotta get big air. Big gin, making it, talking like he's shaking it. Fumbling with the line, with the rhyme like he's getting it. Coco, you make me like when you put your arms. My hips when I spin that wheel. Like he beat the beat, like he beat the block, like a... 做什么都要给自己一个成功的机会，趁当下还年轻，努力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只要路是你自己选的，就不要惧怕路途多么艰难。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愿你此生不负天地，不负自己，努力，努力到无能为力。 太久，抱紧我，就算多一分钟，都不要再让你吹风。哦，放不下一个人，那就是定下来的时候。记着吧，最奢侈的温柔，全部都交给你挥霍。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再耽误多一秒都不愿意。我才发现永远有多近，不要逼我先闭上眼睛，念着你。能不把你捧在手心，爱经不起遗憾的事情，失眠那不可以不是你。交给你挥霍。